游玩旅游，사라山비，사라山비，사라山비，사라山비，사라山비。女孩，女儿，사르간주이，사르간주이，사르간주이，사르간주이。游玩，사르가山비，사르가山비，사르가山비，사르가山비。宴席，사린，사린，사린，사린。消遣是耽搁，是耽误。사르타분비，사르타분비，사르타분비，사르타분비。一起，共同，一起。사사，사사，사사，사사，사사。岁数，年岁，서。서서서歇凉乘凉纳凉서더리른비서더리른비서더리른비서더리른비서더리른비서더리른비取悦愉悦乐于서저른비서저른비서저른비守着人民，守着人民，乐快乐，守真，守真，守真，守真。老师，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先前，早先，昔日，谁播你，谁播你，谁播你。谁播你？谁播你？谁播你？车子，车辆，色阵，色阵，色阵，色阵。司机，车夫，色这喜，色这喜，色这喜，色这喜，色这喜，色这喜。来源，水源，源头，色kin，色kin。色kin，色kin，色kin。褥子，坐褥，坐褥，坐垫儿，色特芬，色特芬，色特芬，色特芬，色特芬，色特芬。铺，铺开，铺垫，色吞比，色吞比，色吞比，色吞比，色吞比。聪明，聪慧。色图，色图，色图，色图，色图。